家的船

花钱难买愿意，我愿意。 同意我退出，回头给我个信啊。 神奇呀、啊！你怎么就想到这么做？怎么就出了这么个主意呢？ 哎呦，也不知道怎么一想就冒出来了。哎呀，我这人嘛，就是心太软，见不得身边有受苦受穷的人。 你就跟那格瓦拉一样啊！ 格瓦拉？谁叫格瓦拉呀？ 可惜呀、啊，我不是宣传部长。我要是啊，就下指示发通知，让全省的党员干部都来学学你。 哟，刘老师，您怎么越说越没边儿了呢？ 天成啊，你想想、嗯，要是咱们农村的各个支部书记都能像你这样啊，咱们国家的农村…… 哎呦，刘老师，打住，打住，这不是我该想的事儿。哎呀，我现在要想的吧，那个是老婆子那关怎么过还不知道呢。 啊，这么大的事儿你又没跟秀莲商量啊？ 啊， 天成啊，天成，你可真有点大男子主义了。 哎，不，他进城去他兄弟国良家了。哎呀，那时候我们种了七八年大盆菜，他连根直溜点的黄瓜都舍不得吃，为他蹲不住了就趴在地上干，就这么攒下的那十几万块钱。这些年我办厂，他的心成天家就含在嗓子眼里，好不容易才安稳了，你看我这……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 怎么办？让他骂一顿，出出气呗。哎，回来了。那个国良他还好吗？哎，他闺女中考考得怎么样啊？哎，你歇会儿，让我来。你歇会儿，哎，以后啊，擦玻璃、扫地我全包。哎，让我来。哟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刮到路边的枣刺儿上，把气包子扎破了吧？哎呦，就好，哎，就好，哎，就是。上走，柴王爷推车马压了一道沟一股海，柴王爷推车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说我说，这一回我又犯了规，我又出了错，不该招呼也不打就退股，更不该没经你同意就…… 既然都知道，干嘛还这样？ 我不是当着戏里装的支书吗？ 嘿，好大的官儿啊！哼， 你怎么不骂了？你不骂，我替你骂。好大的官儿，还没芝麻大，瞧把你能的！哎呀，这县长、县委书记才相当于过去的七品芝麻官，这村支书只比病毒大不了多少。村支书大不了，瞎修炼，顺顺气儿，消消火，痛痛快快，亮开嗓子骂我一顿，行吗？

的了吗？ 不，那就

起舞。